住院都治不了了，咱们就跑北京去上海找专家。如果专家也搞不懂了，那么咱就回家，是不是啊？毛球什么祖传秘方啊，如果专家也找了，北京也跑了，是不是啊？祖传秘方也用了，这些都无力回天的话，那得了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咱们就回家听天由命吧。你看，当人呢，这个想法做到了我刚才说到的最后那一招的时候，人是多么的无奈呀。而实际上大家想到过没有，我们总是说听天由命，这是一句非常无奈的话，但是大家伙知道吗？但凡你能学习，你能掌握一些基础的生命科学养生的文化和方法，你就不会说这样的话，你就会想到我常给大家说的那句真理，那句金玉良言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说天底下的病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也不是地底下长出来的，它都是得病的人，都是咱们老百姓自己个儿造出来的。话一说到这儿，可能会有好多新听众直拨了脑袋，是吧？说我们哪会造病啊，我们不会啊，对不对？可能会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直点头说没错啊，啊，徐老师你说的太对了，这病啊的确都是人造的。这为什么一个观点会有两种意见，而且会有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呢？这就是文化学习的结果。前者他认为病是天造，病是地长，这样的人，我说句不耐听的话，我说这样的人呢，你的病一辈子也甭想治好。为嘛呀？因为你总在怨天尤人呢。你得了病谁吃亏呀？哦，你吃亏，你这亏是谁给您的？哦，是老伴儿气的，他老气我。哦，他老气你，那他自己气坏了没有？嗯，他没有啊，他扛气啊，他扛气啊。那你的病是怎么来的？哦，我这病是天气冻的啊，我们在大北方，是吧？在哈尔滨，哦，气候很寒冷，哦，得风湿了。请问哈尔滨的朋友们都得风湿了吗？没有，他们身子骨比我壮，哦，就我虚。你为嘛虚啊？这个他又开始找借口了。所以我告诉大家呀，养生学，养生文化的根源，我们祖先传承养生的智慧的时候，就已经告诉子孙后代说，人无法改变自然啊，人的力量是非常的有限的，人的力量没法影响日出日落，人的力量没法影响潮涨潮汐，人的力量无法改变春去秋来，人的力量无法阻挡啊两鬓斑白，年龄的增长，由盛及衰，这都是自然界变化的规律，是人力所无法改变的。但是我们祖先的养生智慧却告诉我们大家伙，改变不了的你可以去顺从它， 适应它，去让它来给你更好的影响和变化。所以啊，中国古代最朴素的、最原始的养生之道便应运而生了，就两句话：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这是第一句，叫什么？叫守天时，是不是？太阳出来了，阳气足了，哎，人就活分了，我们就工作生活，是不是？劳动啊，快乐是吧？运动，日落而息。哦，太阳落山喽，鸟儿都要归巢了，是吧？为什么归巢啊？巧盲眼呢，是吧？鸟到晚上看不见东西了，老百姓话叫巧盲眼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在那个农村呢，给那个鸡呀、鸭呀、鹅呀打那个预防针的时候，那个兽医啊，什么时候去啊？哎，没有大早上去的，都是晚上啊，拿手电筒啊，那小鸡儿啊、小鹅呀、啊，你怎么抓它的怎么是，它巧盲眼了。哎，日落而息，太阳落山了啊，人也要什么呢？哎，安生了，是吧？不要过度劳累了，不要熬夜了，不要点灯熬油了。哎，我们要什么呢？哎，要吃晚饭了，晚餐要喝点小酒，是吧？完了呢，早点睡觉，养精蓄锐，心肾相交，好睡眠，睡好了觉，心藏神，肾藏精，早晨起来精神百倍，这就叫顺天时。但是现在人违背天时，是吧？太阳出来了睡懒觉啊，太阳落山了二半夜呢还在卡拉 OK， 还在呢点着灯苦读，还在熬着夜工作开会，是吧？所以现在有个名词儿叫过劳死，这个不是老啊，是劳累的劳。而这些过劳死的人往往一看他们也没干什么活啊，是不是啊？都是一些公司的大老板，一些大款，是吧？甚至一些年轻的很有才干的人呢，都是什么呢？哎，靠脑袋瓜工作的，他们怎么还得心肌梗塞了，突发性脑出血了，怎么还过劳死？他没干活怎么过劳死？劳心者更伤于身体。什么叫劳啊？哎，该睡的时候不睡，此之为大劳，该起的时候不起，也是劳损的一种。所以啊，老是熬夜，肾精已经熬得空了，早晨还不起，阳气又补不上，那么肾精就没有生化的能力了。所以啊，好多失眠的人找到我，徐老师怎么治失眠呢？我很简单呢，从练起早开始啊。但是现在为什么那么多失眠的人很难治好？因为他们本来该早起的时候都在睡回笼觉呢，回笼觉是越睡越累，越睡越阳虚，阳越虚到晚上固摄的能力就越弱，所以那叫恶性循环。你看看吧，不但的睡回笼觉更加的阳虚了，还吃上了安眠药。现在国家报道安眠药吃多了是要脑萎缩的，一次大量吃会命丧黄泉的，所以安眠药也会让人阳虚，所以常年服用 所制造的老年痴呆症啊、抑郁症都不占少数，是吧？除此之外呢，哎，一些寒凉类的药物，让人跑肚拉稀类的药物，也会伤人的阳气。所以养生啊，养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人体的阳气。五脏的阳气是五体的活力，是生命的活力。元气的阳气是生命的根本，是元阳之气、真阳之气，是细胞的活力，是细胞核的能量。所以现代人呢，哎，那个生孩子的能力越来越差了啊。什么道理啊？啊，阳主生，阴主长啊，阳虚了，阳气衰竭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么传统养生的另外一句话叫粗布衣衫，粗茶淡饭，是吧？说那个粗布衣衫哪有绫罗绸缎好啊？没错啊，现在化纤类的衣服太多了，是吧？颜色更漂亮了，是吧？但是呢，而且更加温暖了，但是呢，对人的皮肤的伤害越来越大了，所以好多稀奇古怪的皮肤病开始出现了。人现在好像离了衣服已经无法适应自然环境了，包括夏天呢，上海南玩一玩，是不是啊？或者冬天呢，过春节的时候上海南，哎呦，都得涂那个防晒霜。但你看看人海南的人呢，人家没抹防晒霜，而那皮肤晒得油黑油黑的，那咱这晒一天得爆皮了，什么原因呢？人的自身的防御能力随着外边裹那一层又一层已经把它消绕了，是不是啊？老话总说虎父无犬子，说这当爹的是老虎，那儿子一定是个小老虎，但如果当爹的变成了母老虎，天天把孩子放在自己的翅膀下像老母鸡一样，我告诉你，你那个孩子一定不是小老虎，肯定是个狗崽子。为什么呢？他是没有抵抗力的。所以啊，是不是啊？还是倒退30年啊，乡村的路边是吧，那小娃娃脸蛋冻得跟大红苹果似的，还光着屁股，是不是啊？还敢吃冰棍呢，哦，那孩子呀不感冒，是吧？不得肺炎，也没得过心肌炎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更不知道什么叫地中海性贫血，也不得胃炎。你再看看现在呢，娇生惯养的娃娃，今天肺炎了，明天心肌炎了，后天扁桃腺又发炎了，哎呦呵，到了什么呢？20多岁了，大学都毕业了，听听那爹妈管的叫什么，还叫宝贝儿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粗布衣衫不是让大家呀都穿粗布的衣服，而是告诉大家免疫力是在锻炼当中成长。那么粗茶淡饭是啥呀？哎，是饮食啊，是饮食。原来呀，人们吃活的东西啊，吃活的东西。后来呢，有了火了之后，人开始吃熟了的东西，是吧？现在好了，人们吃的全是死的东西。怎么说呀？人喝的水是纯净水，是吧？结果呢，出门旅游，一换水土，完了，过敏了，胃肠感冒了，跑肚拉稀，差点没要了命。曾经就有一个家长问我，说徐老师啊，什么水最好啊？我说凉白开啊。他说不行啊， 他说我们孩子从小就是喝纯净水矿泉水长大的，小的时候泡奶粉我们都是买来的水啊。我说好了，你把你的孩子养在鸭蛋壳里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已经脱离大自然了，是不是？水当中啊是有细菌的，但是水当中的活菌对人的身体状况是有好处的。人不是生活在无菌的环境当中，可是有些外国大夫却偏要把人体内的细菌赶尽杀绝，可能吗？于是乎杀幽门螺杆菌，杀白色念珠菌，杀大肠杆菌，是不是啊？消毒液，杀菌药，哦哟，应运而生。啊，最后呢？啊，杀的是人自己，白细胞杀光了，是吧？变成了什么呢？啊，白细胞减低症，淋巴细胞杀没了，是吧？所以感冒就得抗生素，因为人已经没有抵抗力了。肠道的菌群也杀坏了。所以肠道由原来的碧草，是吧，树林，现在变成了贫瘠的沙漠，的确没有细菌了。结果呢，吃啥也不吸收了，是吧？大家知道吗？在我们生活当中，大家认为最脏的就是人吃东西最后排出的那个大便，在大肠里头通过大肠的细菌的作用，可以衍生出好多种维生素。你天天吃维生素，只要你肠道功能好，你一粒都不用吃，你大肠制造的维生素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维生素工厂。前提条件，废物利用，节能减排，对不对？啊，结果好多人问我呀，说他为什么上厕所那个粪便老脏变池子呀，为什么他排的便为什么那么臭啊？因为你的肠子已经死掉了。我说的这个死不是肠道坏死了，而是肠道细菌的群落坏死了。所以现在为什么多胃肠道疾病消炎不管用了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应该种草了。种草是吃草籽吗？我说的草是肠绒毛上面的对人体有益的菌群。所以我告诉大家，一口饭要嚼30下，是吧？晚饭后喝一袋酸奶。所以啊，最朴素的思想，粗茶淡饭，粗布衣衫，却给了我们最好的生活啊，最好的生活。所以养生啊，不是一味的被蒙着被骗着去追求所谓的高科技，而是真正的要返璞归真，落地生根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普参牌普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咱们接着给大家说对于经络学的详实的解析，是吧？我们已经给大家讲了，经络呀是一个无形的网，是不是啊？经络呀并不像经络图上它画的那个样子，说它只是在身体的表层，不是的，它是一个立体式的结构。什么叫立体式的结构呢？也就是说，身体由内而外，由上而下，无处不在，就是全身都有经络的存在。为什么呢？